期待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初次的相遇，明明知道所有的情节都必须停止，我却无法克制自己。 月光下，夜色已深，微笑。 我没